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Lonely Planet 将深圳评为2019年全球十大宜居城市嘅第二位啊，形容深圳系中国牌嘅直谷。尽是新设计、高科技同埋创意。作为爱国人士，我都深表认同噶。如果少啲新设计嘅政治和谐啦，少啲高科技嘅监控啦，同埋少啲用创意运用法治嘅话咧，就更加得人心、举世认同啦。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龙金威，特种警卫。嗱，今次 MJ 唔唱歌，白琪唱歌啊？点解我突然间咁兴奋唱歌呢？就系、我睇到一单新闻咧，就系、我哋伟大嘅解放军啊，咁咧佢哋执行一啲扫雷嘅运动啊，即系活动啊嘅时候咧，佢哋唔系用传统嘅扫雷嘅装置，而系佢哋手牵手一齐唱呢只《龙金威特种警卫》，跟住咧就一步一步咁睇下冇地雷啊！哇，其实我觉得我哋解放军真系好厉害噶，我的国。但系点解佢哋唔用扫雷装置嘅？我系强国生还者白琪， 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生还者。喂，你讲真定假啊？ 真噶。 公安喎、 啊，唔系公安，解放军。 解放军、啊啊、一大班解放军、啊。 系啊，兴奋到要唱歌。 唱广东话《龙金威》。 這個、 好理由喎，政治唔正確喎、 啊。其實唔係唱廣東話，咁我加咗。 哦，即係唱歌， 我唱歌我 就唔係唱龍金威，好難想象，知唔知？一班解放軍喺度，龍金威特種警衛。 我想，因為咧，其實我哋強國生還者做都兩年幾時間啦，唔應該 有啦。 我都好少喺節目度唱過歌，所以我想乘機唱歌。 哦，咁你隨便唱啊，慢唱。但係我相信個畫面咧真係好和諧，即係咧香港地啦，記得之前咧咪話啲解放軍出嚟幫手掃嗰啲山竹嗰啲嘅街道啊、樹葉啊啲咁樣嘅，咁啊惹起咗少少嘅風波嘅就，哇！你成個軍團咁樣出嚟，好似有少少即係不受控制喎，唔應該可以咁樣介入我哋香港嘅事務咁樣。我覺得嚇，個人覺得呢次咧，我就覺得有少少即係小事化大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少少嗰啲中港矛盾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呢一班嘅解放軍嚇，一佢哋係成日可以出嚟做義工幫手，二佢真係喺度唱廣東歌咧，我覺得會加翻少少人心。 唱廣東歌先算啦，佢踩地雷啦， 唉，嗱呢個中間矛盾 啦，都踩地雷喎，真係。 佢喺邊度踩地雷啊？ 喺大陸咯， 喺大陸， 系啊， 咁樣去掃雷啊，又真係奇怪啲喎。 係啊，我都唔明點解要咁樣掃雷。 即係一有個地雷就 bang 咁，跟住就爆走幾個。 喺中越邊境，即係雲南，其實都係大陸雲南。 呢、這個係咪？ 即因為以前打過仗噶嘛，中國同越南，即係幾廿年前。 手牽手喎、啊，係咪去到幾廿年前啊？真係。 你手牽手，你證明團結咯，你唔識嘅咯。 唔知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六十年代或者更早之前嘅畫面嚟嘅。 好啦，今集咧阿 Win 又講而家係啊， 今集阿 Win 又唔喺度啦。 係咩？我都唔覺嘅，平時喺度我都唔覺。係喎，你講你講咗先。 唔係，我哋特別嘉賓主持。 你講我先覺得唔啱，佢係喎，佢唔喺度。 係咯，阿邊個阿 Win 咧？ 係喎，係佢喺度㗎。係喎，好耐冇見啦，係 啊。係啊，因為近排就比較多事發生嘅。 係啊， 即係包括集種南巡啦。 係各有關嘅事，佢要避席。唔可以同場嘅， 係啦，咁啊費事有尷尬，任何尷尬。 佢避旅行啊，避旅行、啊， 係啦， 即係有啲大人物到場咧，佢有啲人就要避旅行咁樣啊。 係啦，咁同埋咧，即係佢最近咧都忙於，即係佢都搬遷搬咗都年幾時間 啦。哦，十幾年啊， 十幾年。 係啊，每日搬100,000喎，諗下屋企嗰個幾好有排搬啊。 係啦，咁咧，所以咧，即係趁佢唔喺度咧，即係我哋兩位，即係在座我哋依兩位主持係相對嚟講比較認真啲，同埋學識淵博啲嘅。 哦，又冇咁講，有較有深度啦。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趁佢唔喺度咧，就讲一啲严肃少少嘅话题。佢喺度咧，我哋就会拣啲啊，喺边度食饭好啊，跟住咩强国玩女女十六啊，即系呢啲咧要阿 Vin 喺度先讲到。 我估听众系想听你头先讲嘅个咩强国玩女女十六。 喂，依个等阿 Vin 翻嚟啊，真系我冇办法。 咁系讲咩认真嘅课题啊？ 咁但系其实咧。今次呢個咧就是、我哋強國新聞者成日講新聞啦，即係可能近依幾日發生嘅新聞，我哋揾嚟講啦。今次咧，我就揾一個，依家今日幾號啊？今日十月，我哋錄音嘅時間十月廿三號。咁十月廿三號咧，我想講一個今個月月頭十月頭發生嘅一件事，引申出嚟嘅嘢。咁咧就順便咧，就即係當頭先 MJ 咧就話喂。阿白琪呢啲節咧會好似教書咁，其實我都驚嘅，但係我真係好想講啊！咁所以咧， 咁呢個都係熱門 topic 嚟嘅，即係近呢，唔好話咩啊，唔好話近呢一個月，唔好話月頭，係咩月頭咁短時間嘅啫咩？ 係啊， 我覺得好似發生咗好長時間，因為日日都有人講啊。咁就係講緊我哋好之前嘅節目都講過嘅，就係、是、呢、這個中美貿易戰啦、啊，咁、中間發生嘅事咁樣。咁我哋而家請白琪老師同大家即 係 深度剖析 下。你講我高人咪算 咯，係啊。 咁咧，咁咧嗱，其實咧。就講月頭發生咩事呢就美國個副總統咁、叫個彭斯，咁咧佢發表咗一個演講啦，即係唔係我唔係要講話要演講啦， 咁我 係啦 speech 係啦、，MJ 英文真係特別好， 係啊，咁咧 OK 啊， 係啦，咁咧嗰篇演講咧，嗱，咁其實咧。美國即係所謂徵收關稅呢幾個月以嚟咧，大家一直叫呢個做咩啊？貿易戰 係 係啦。咁直到咧呢、這個彭斯演講之後咧，就開始有啲人，尤其是啲學者啊，即係研究嗰啲所謂中美關係啲學者，就話喂，其實呢個咧，其實未必叫貿易戰，佢叫咩咧？叫新嘅冷戰。 新嘅冷戰 係啦。 嗱，我都有留意呢個彭斯演講嘅，即係被形容為一啲經典啊，係一啲好驚世嘅演講。我想講咧。有一樣嘢咧，我聽過啲甚至係愛國人士、內地嘅朋友都係咁樣去認同嘅，咁就話咧，嗰、那個所謂嘅形象工程，即係大家攞啲人出嚟講嘢，譬如話而家有幾個中國嘅領導出嚟講嘢，然後有幾個外國嘅勢力出嚟講嘢咁樣，咁我哋呢啲一般市民啦，當我唔係好知個事件發生啊、政治嘅糾紛啊、邊個啱邊個錯啊咁樣咧。但係嗰個形象工程啊，大家嗰個聽落嗰成段説話咧，邊個喺度似係講緊道理，邊個似係講緊歪理，邊個好似係即係句句都言之有物，而邊個係即係要用一啲暗示啊，要用一啲你懂的啊嗰啲咁樣嘅形勢去令你屈服啊咁樣咧。好似中國人喺呢方面就真係爭少少。 係啦，咁咧就邊邊有道理咧，我又唔講啦。咁咧，但係咧就想講呢篇嗱，好弱略咁講，其實各位聽眾咧，可能都有睇過曬，或者其實上網揾一揾都好容易揾到啊、但係大概係講啲咩咧？嗱、講經濟咧就唔多講啦、我哋強國生還者講貿易戰都講咗好多集啦。咁咧，但係佢除咗講經濟之外咧、就講一啲佢之前冇乜點提及嘅，例如講緊話，喂，懷疑咧有啲。厲害了我的國咧，就試圖干預佢個選舉運作，即係個民主運作，咁干預選舉，就想阿 Donald Trump 下台，係啦，即係趕佢下台，捧一啲人，係去上去，係啦，咁呢個其中一個指控，又例如威脅美國嘅本身嘅言論自由，透過一啲唔同嘅或者新聞自由，即係透過佢可能俾錢啊，或者啲滲透啊，或者間諜行為啊，去做呢啲事。跟住啦，又調翻轉話你中國，喂，你都限制咗自己民眾自由。咁、我哋強國新聞社咧就講好多呢啲嘢，即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就係、喂，你上個網你都上唔到啦，即係好多地方都上唔到啦。 資訊唔均衡啊！系啊，好多河蟹啦。 系啦、又或者讲紧话，即系仲有好多嘅，例如去干预其他国家同台湾断交一啲外交层面方面，又或者甚至可能喺啲文化方面，可能即系做一啲嘢影响所谓整个意识形态啊，即系佢嗰啲咩孔子学院啊，或者一啲所谓党媒嘅报道啊，等等等等等等，咁即系令到咧，或者 影響了全世界， 嗯、 包括美國的人。 嗯嗯、 其中一樣比較嚴重少少指控咧，同經濟有關嘅、 嗯， 就話、是、偷嘢。咁、 嗯、 偷嘢即係偷咩呢、 嗯、 偷一啲技術、 知識產權啦、 啊。係啦，知識產權一啲技術、嗯、等等等等。 佢咧呢度咁多樣嘢，頭先講咁多樣嘢咧，佢厲害在地方咧，就係佢講咗好多嘅事實出嚟。而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朋友啦，我哋香港朋友雖然我哋而家都已經即係回歸祖國嘅懷抱啦，咁但係好多時咧，因為我哋之前係喺即係殖民地嘅統治之下咧，我哋有陣時可以。在少少第三者角度中立的立场去看这些报道，你就会知道他说的这些是不是一些事实呢，所以就说形象工程就是这样，即是譬如一个美国总统出来说你们中国的很多人去盗用我们的知识产权，这一样是我觉得是非常之言之有物，你问全世界可能你求其会捉100个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人出来问他们知不知道有发生这件事，认不认同有发生这件事，我相信可能 也都是、哦、这样 可能中国的人都认同。咁又譬如话美国咁耐以嚟，即係佢其中一句我比较特别深刻嘅就话呢，我哋美国啊，我哋係唔会希望你中国係沉沦堕落，我哋相反我哋希望你繁荣兴盛，而喺过去嘅一段时间都有咁样做，但偏偏得到你嘅呢係一啲唔公平嘅对待。咁呢啲係比较深刻，而係由佢一个咁样嘅我有阵时中国成日将佢整咗个敌对嘅势力咁样讲出嚟㗎嘛，即係 对家啦。 洗脑啦，係啦。咁但係由佢咁样讲出嚟，我觉得佢真係講得頭頭是道，真係有道理。即使我而家好多時有而家成日俾人覺得話，喂我哋要係企喺中國呢邊啊，我哋先係自中華民族啊，對方呢啲邪惡嘅勢力啊。咁但係你咁樣聽落，我又覺得好似對方先係更加有道理。 同埋呢個演說咧，好多人一聽，即係包括小弟在內，一聽就聽完就覺得哇大鑊啦！今次點解咁大鑊咧？嗱。MJ 呢 我想问你、如果你之前同你啲女朋友分手、会唔会有一个情节就是我同你拍咗七年拖啊， 你从来都冇爱过我， 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我以前点对你好啊？你记唔记得？喂，我明明失业啊，我都有两皮嘢买只耳环俾你啊，你记唔记得？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失业啊？你叫你话想食放题，想食2000蚊放题，我都照俾你食。嗱、今次咧，美国呢个彭斯演说咧，就有啲咁嘅意味啦、即系严重似情侣讲分手啊！真系。 系啊，呢啲喺我身上未发生过，但系呢啲咧，如果喺啲爱情电影度咧，都系啲感动位嚟嘅。即系如果个女仔或者调翻转有个男仔啦，咁样同对方讲嘅时候咧，通常咧观众一定系个 touching 位都觉得，哎呀，讲呢堆嘢嗰个人咧，佢真系付出咗好多，佢真系好惨啊！另外一半真系好对佢唔住啊，而而家系啊，你讲得好啱啊！彭斯演说确实俾我一个咁嘅味道，就系话，喂，好似即系负心汉系喺 中国嗰边啊，系咯、 啊， 我咁多年嚟我对你咁好啊，依家咁对我， 系啊， 佢做佢讲咩咧？佢其中一样最严重或者最比较史无前例嘅地方咧。我相信在美國和中國的歷史入面、未有一個這麼高級的官員副總統、是講一如數家珍啊，咁樣數翻曬出嚟、由幾時開始數？清朝，由清朝的年代，八國聯軍嗰時候開始數。數到民國，數到後來中共建政，數到改革開放，再數到近年，我美國一直怎樣對你好。清朝那時候八國聯軍那個叫那時候有個叫庚子賠款，即是清朝打輸的仗要賠錢，我們美國人沒有用過的錢，我們給你用來起大學。好了，到後來 我近一點，我不說那麼遠了，你未出世 MJ， 我們說你出世改革開放， 我都未出世 冇我哋美国人落啲单俾你，冇我哋美国人扶持你，俾你入世贸。你中国边度会搵到咁多钱？呢啲唔系美国人咁即系派人援助你咁多技术，你中国点解会变咗厉害了我的国？佢直情系呢段软说如数家珍，讲我美国，我一直对我就系、是、我失业嗰阵时候，我都2000蚊请你食鱼生啦，即系歌颂语气啦，就系 劲啊！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呢个系值得我哋中华民族啊，即系有啲深切嘅反省啊！有阵时啊，直头即系究竟我哋系咪真系我哋国家出咗问题咧？咁样嗱，呢、這个就系我成日即系喺节目度都叫大家独立思考啦。即系好多时咧，我哋 尤其睇得多嗰啲官媒嘅喉舌咧，即係好多時淨係睇到話，喂，淨係睇到我哋呢一邊就喺度係通常啦嚇，我哋有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聽到中華民族咧去數對方邊個對點樣謀害我哋國家啊，點樣係害我之心不死啊咁樣嗰啲嘅，好比較少嘅篇幅咧去聽到對方點樣講。今次好啦，今次可以聽下對方點樣講，咁從而自己可以判斷出，喂，究竟其實問題喺邊一個度咯喎。 嗱，同埋調翻轉咧，嗱，即係其實咧。中國啦、啊 嗯， 即係其實講啦，即係依幾十年都成日講美國係敵人啦、 啊。 咁、你喺入邊，你同自己人民講唔緊要啊嘛。近呢十年白咗，直情你派埋人去美國搞佢啊嘛。係、啊，即係直情影響埋人哋啊。即係你自己，你喺屋企啊，你同阿 MJ 同白琪同阿 Win 講，咁你去咁你去政府，咁你話係咪係咯？咁我哋不嬲外國㗎，咁你外國你話係咪係咯？咁你咪由佢美國人咪由佢自己講咯。但係近呢幾年佢直情係。派留學生又話有間諜，又人哋做間諜啦，又成啦。 我覺得有啲財雄勢大咯，因為咧近年有一個好唔好嘅 practice 咧，就係令佢以為啦嚇，有錢就大曬，係啦，咁佢就覺得佢自己有真係有啲經濟嘅實力喎，呢個係毋庸置疑嘅。咁但係經濟實力還經濟實力，好多時咧喺外國嘅 practice 嚟講咧，就應該係分開嘅，即係我同你做生意就還做生意。咁你嘅政治考量咧，嗰啲應該唔關我事嘅。但係而家中國佢好多時啦，如果喺香港，我哋成日都會講嘅就係話，喂，你唔支持我嘅候選人，我唔喺度落廣告嘅喎，甚至係我直頭喺度落廣告嘅另一個交換條件就係你要將啲報道點樣收起啊，呢啲咁樣嘅嘢，佢無形中佢慣咗用呢一種影響力去影響嗰個政治啊，所以你見到而家香港即係好多，譬如話好簡單啦，一個商場啊，一個廣告啊，一套電影啊，係啊， 落廣告啊咩嗰啲係。 都有咁多政治考量，佢就意圖啦嚇，或者覺得喂呢套 work 喎，我哋將佢搬落去其他世界各地得唔得咧咁樣？咁我比較開心嘅一次係真係有人話俾你聽，其實咁樣係唔得嘅喎，即係一件事話一件事。 同埋你唔好即係美國咧做慣大佬咁啊，你冇咁樣搞喎，你搞我依家你要你十倍奉還，就係依家就係咁樣樣啦。 其實就唔止係大佬細佬嘅問題，而係真係件事係應該分開。我哋香港其實有時都係即係分得開噶嘛，我同你做生意還做生意，我同你其他嘅應對還其他嘅應對，咁你做生意方面係點樣？我唔應該影響到我對你其他判斷嘅。你投唔投我票，我都同你做生意，或者唔同你做生意嘅。呢、這個就我哋即係一路行持之以恆嘅嗰種公正啊、公平啊，一件事還一件事。 係啦，冇錯。咁咧，同埋咧，即係剩翻幾分鐘時間啦。即係所以點解之前咧，我即係對住 MJ， 我強要求我要講呢樣嘢咧，即係我唔使問阿 Win 嘅，阿 Win 係唔存在嘅。咁咧， 其實佢今日喺度。 咁啊， 都冇理佢。 咁咧，就係因為其實咧，我即係近排我自己都成日同啲朋友講，即係依家依個所謂貿易戰，唔係因為即係好似一開頭講，唔係因為咩貿易差啊，依啲咁嘅問題，根本係成個意識形態衝突，係一個所謂新冷戰。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咧，即係。其實雖然都未必做到啲乜，我哋星斗市民啊，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唔好掉以輕心，會覺得，唉，依啲，因為其實好多咧，即係近依幾個月聽到好多言論嘅，即係包括好多所謂有色之士，我唔係啦，我小弟就唔係啦，就同佢講，唉，美國人可能為個選舉，即係佢自己個中期選舉先搞咁多嘢，即係又或者，你 Donald Trump。生意佬嚟嘅啫，咁你生意佬講錢嘅啫嘛，你一傾好快傾掂數啦揾錢，但係咧依家個跡象越嚟越明顯，就係講緊話咧，我依家唔係同你講錢，唔係同你講生意，我唔係你啲香港人，香港人乜都揾錢行先，我依家同你講我美國個國運啊，係啊， 同意啊，即係就算貿易戰可能當聽日打完都好啦，佢帶起嘅呢個所謂意識形態，即係咧我覺得會係有報應。有報復的未必是報應、啊、即是中國如果過去以來呢任何人都好啦，過去以來一路用一種財雄勢大、啊、自己一朝得志與無倫次的態度去對待每一個民族，對待每一個國家，或者對待自己的國民都好啦，那啲國民可能今時今日未必反對到你，冇辦法啦，又勢力大啊嘛，未必即使唔同意你都好，咁啊唔夠你嚟，咁我哋暫時忍一忍你咁樣。去到某一日，譬如有個好似 Donald Trump 咁樣去帶頭話，喂，我而家就係同你唔妥。然後你見到全世界好多人妥 Donald Trump 咩？唔係，但係好多人都企 Donald Trump 嗰邊，就係因為中國你可能之前都惹埋唔少仇口，係啦，可能好多人會一齊去希望。 俾啲教訓你咁樣嚇，未必係想你死嘅，俾教訓你咁樣，令你收一收口。咁其實呢一個意識形態帶出嚟嗰個影響咧，可能仲大。 係啊，咁咧其實有人咧將呢個關係形容咧，即係新冷戰啦，即係當年美國同蘇聯嗰種關係。咁咧。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未必淨係同經濟有關嘅，可能甚至可能一啲未來我估計嚇，即係臨尾嗰兩分鐘我就多做少少估計，會有更加多嘅制裁措施。嗰啲制裁措施咧，未必淨係講經濟噶，例如講話咩咧，限制留學生數目， 好似 中國 啦， 限緊開始慢慢限啦，又或者講緊話一啲可能一啲原材料啊等等咧，唔俾入口中國。係啊，即係又或者講緊話，甚至咧一啲本身你係。美國籍的華人啊，可能都受影響的 咁大鑊， 因為其實即係你當年 佢哋慘， 你當年冷戰就係咁啦，即係當年冷戰就係講緊五六十年代演得最烈嗰陣時咧，就係一啲本身可能係美國人嚟嘅，但係佢係可能佢蘇聯嗰邊有親戚嘅，佢都被人查噶，係啊，即係有段一段好少嘅白色恐怖時代嘅，即係嗰段時間，即係查共產黨，係呢段時間呢段。日子是不是會重臨呢？我覺得是絕對有機會。 希望就沒有那麼大影響啦。不過如果是有些有時候即是有殺無賠啊，寧枉勿縱啊。即有些是即雖然他是美國籍，但是原來他是暗地裏還是 跟某些政黨是有些聯繫。 是啦，互通聲氣咁樣。 但是你說即是而家因為很多美國籍的呢都是不是美國人嚟，本身可能是華人啊，可能是非洲人啊，可能是歐洲人啊。咁樣，我相信未必影響咁大嘅，尤其是好多嗰啲客仔嚟噶嘛。 嗱，依個就 MJ 就祝你。 咁佢哋咪要再幫襯我， 咪再幫襯佢第二度 咯。咁都冇所謂嘅，如果生意角度咁，但係我覺得應該未至做咁嘅地步。 其實咧，嗱就望又唔敢望啦，即係我哋依個強國生還者都係希望世界和平噶嘛，係咪啊？咁咩戰都唔想嘅，咁但係咧，嗱依個我哋仲叫翻猛烈戰到就好都好啦，或者叫。新冷戰都好啦，咁我相信咧，未來我哋強國生還者咧都間唔中會講下噶啦，一定後續好多嘢發生噶啦，會 影響力係大 嘅。係啦，咁係咯，我哋有機會咧，我哋再講呢個 topic。 好啊，睇下下個禮拜有咩影響。 OK， 下次再講。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哋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